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世界早已没有

情像埋葬。跟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分行，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寒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雨雨情像埋葬。带执信入世，为悲欢哀怨度着迷。啊，舍不得追赞俗世。啊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。啊，找不到色相代替。啊，参一生参得当这条难题，登风粉雨葬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。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曾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登峰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曾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登峰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曾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登峰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曾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 停在你的头发上，我好想告诉你。 那是一种怎样的领域停在我的心，我永远不能忘记。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